喺2009年，美国一啲高等学府开办咗有关鬼怪嘅课程，大受欢迎。其中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开办嘅鬼怪电影课程，教学生睇不同年代嘅灵异片，分析社会变化。最后学生要拍条鬼片交功课。至于田纳西州州立大学英文系，就研究十几年嘅僵尸电视剧，分析文化、文学同埋哲学。呢啲教授表示，呢个课程嘅恐怖之处系功课好难攞 A 嘅。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2009 A 2009年十大灵异新闻倒数上， 好，继续翻到嚟咧，我哋嘅白翁呢一度啦，继续有云海同埋阿祖喺度咧，就系、是、同大家揭秘2009年啊呢一个灵异十大嘅事件， 系啦，数到第七位， 系 OK， 咁啊第七位咧，头先讲咗冷暗物质啦， 系， 其实冷暗物质或者有人亦做黑暗物质啦， 系。 咁有人讲冷暗系好似型啲嘅，咁但系 dark matter 佢话明 dark matter 佢冇用到 dark and cool matter 啊嘛，咁所以我觉得黑暗物质好似好啲。咁黑暗物质咧，咁喺以前中国大陆都有好多科学家想研究，甚至喺欧洲好多嘅科学家都想研究，即系知道究竟有冇黑暗物质嘅。咁点解我会拣第七位系成为呢个黑暗物质嘅事件咧？就系、是、因为咧事源咧。就喺零九年嘅十二月咧，咁就有一班嘅科学家咧，就去到呢个美国嘅明尼苏达州、一个800米深、一个荒废咗嘅铁矿场咧个底里边咧就做实验， 系， 因为嗰度可能 已经荒废咗噶啦， 系荒废咗嘅铁矿场， 系 800米深，因为有啲人咁讲嘅就话越深嘅地底咧，或者越远离呢个地面咧， 系 就越容易揾到黑暗物质嘅，咁呢个理论嚟噶吓，未有证实噶，咁、但系咧十二嗰阵时一班嘅科学家咧就声称咧就呢个800米深嘅荒废铁矿场咧就捉到两粒。即系唔系捉蝌蚪、捉蜻蜓咁捉啊吓，用一啲仪器去捉到两粒疑似系黑暗物质嘅粒子。咁同埋咧，如果真系再证实，因为佢哋话而家怀疑系搵到，而仲要系咧喺再即系攞咗嗰两粒粒子之后咧，仲会翻去实验室咧就再去做重复嘅实验，睇下有冇理论上嘅黑暗粒子嘅特质，包括。呢啲粒子系有无形嘅引力嘅，吓，正如佢哋话，点解要有无形嘅引力咧？呢啲引力就系爱嚟，即系可话系 sustain， 即系话系维持咗整个宇宙嘅系统咧，就系咁运作嘅。OK， 咁要话如果系嘅话咧，咁呢样嘢咧就可以话系历史上一个新嘅大突破。 我头先一路喺度尝试去 picture 咧，就咁成件事落到800米深啊，攞啲仪器，你见到两粒黑色嘅粒子嘅时间， 佢未必系黑色嘅、但系个系未必黑色嘅。 死啦！我已经即系我头先个 picture 喺度啦，黑色。 你可以， 我一眼净系谂到啲咩啊？ 谂到咩嘢？ 煤炭屎鬼。喂，好难去 picture 件事啊！如果唔系你嗱，如果唔系黑色嘅，你见唔到佢。 系啊。 咁你 即系话 点闹啊？ 冇错啦，其实当然我哋唔知道嗰啲科学家点样做啦。起码一样嘢就话，而家做紧一样嘢就系班科学家去咗一个好地深嘅地方，用一啲好复杂嘅仪器去捉两粒可能系隐形嘅嘢， 之后攞 之后呢两粒隐形嘅嘢咧，就再要揾一啲方式咧去测试佢存唔存在。你明明系咪好复杂啊？ 所以啲科学家有时会黐线咁解，佢望住冇嘢嘅嘢咧，喺度不停实验，你明白啦？嗰度有嘢噶啦，话俾你听啊！ 但你知唔知黑暗物质其实咧，可能就系咩咧？可能咋？ 系 未必系真噶， 系 可能就系其中一种反物质嘅嘢啊嘛。喂，记唔记得当日咧睇呢个《天使与魔鬼》？ 系 啊，临尾嗰个衰人。 嗰、那个唔系主教啦，嗰、那个系叫做、那 個、神父秘书啦， 神父秘书啦，吓、佢去引爆嗰个所谓嘅反物质嘅， 系系。 喂，我点解觉得咧？我要将呢个摆喺第七位咧？即系呢个世界咁多2009年发生咁多事吓，呢、這个科学事件点解我要收纳为第七位咧、就系其实你头先讲某个程度上，我都有少担心系。 系， 我唔理佢系咪真系揾到黑暗物质， 系， 我系想惊或者要人哋去关注。究竟呢班科学家，佢点解要埋头苦干去揾两粒或者揾几粒，揾到或者揾方式去揾到， 是 一啲可能喺宇宙里边可能系有任何潜在嘅能力嘅物质，而呢样嘢你系掌握唔到，同埋可能你唔知道佢为乜。我嘅潜台词即系咩意思呢？佢哋系咪真系其实揾一啲新型嘅武器嘅，即系所谓潜切呢、如果黑暗物质嘅 power 系好大嘅， 系 原来个引力系可以做到其他嘢嘅、正如当初二次大战嗰阵时候，我哋上次都讲啦，曼哈顿计划发明呢个核弹，个核弹技术当时都冇谂过系原来咁夸张嘅毁灭性，系咪先？喂，如果我哋都系到时揾咗个冷嘅物质，嗰种嘅粒子， 嗰、那个力量啊， 个毁灭性系更大嘅咧。咁我哋系咪又去咗另一个时代？就系、我哋都未识控制我哋嗰啲所谓能量嘅嘢、就去再发现一啲更加大能量嘅嘢。咁系咪有啲问题呢？即系我个关注点喺呢度多啲，即系话有冇黑暗物质，我又觉得有冇唔系个 point。 喂，呢、這个都可有咁嘅可能性、哦，因为头先咧都讲到啊，有啲嘅推论咧就已经证明咧就系、哇呢一种嘅黑暗嘅物质咧，能够喺呢个宇宙当中咧，即系制衡咗啲嘢嘅，令到呢个宇宙嘅秩序可以好好， 系 起码吓，咁即系证明咗佢有一定嘅，即系呢个理论，如果按照呢个理论咁推断嘅话，就佢有一。定嘅力量先至有呢个秩序出现噶嘛？ 系， 咁即系如果咁样嘅话，你头先个讲法成立噶、哦。 同埋我谂咗呢样嘢。我记得我80年代嗰阵时咧，我睇一间假新闻，可能系我亦当年以为系真新闻嘅，后来我好肯定系假新闻嘅。80年代嗰阵时有一次咧，有一幅国际图片，你知嗰阵时嘅资讯比较冇咁复，即系冇咁复杂，冇咁发达啦。咁当年喺香港嘅报纸引述嗰幅相嘅时候咧，我好震撼嘅，因为话咩咧，就话太空嘅望远镜同埋啲拍摄嘅相机咧、就影到嗰个黑色嘅宇宙咧，影幅相出嚟咧，肉眼见唔到， 系 影咗出嚟咧，就发现原来系嗰个黑色嘅嗰啲位置系咩嚟嘅咧？就一嚿嚿，好似人形，即系你幻想系一个边系白色，即系死咗人哋摊喺个地下，或者个粉笔痕嗰啲人形嗰啲状态啦。 okay, okay. 一个个一个个人形嘅 shape 嘅样嘅一啲嘅物，你嗰个边咧 系 overlap 咗 overlap 咗 overlap 咗，砌咗成个宇宙出嚟咁嘅黑色嘅位置，即系佢哋意思系咩咧？嗰啲系灵魂，或者嗰啲系鬼魂。咁但系后来过咗好多年之后，原来嗰个新闻咧， 意识嚟嘅， 系嚟自另外一份喺美国嘅假报纸嘅。咁、我就觉得原来呢幅相系假嘅咁样。咁当然而家呢幅相你如果要抄咁样抄到嘅吓，但系问题系咁啊嘛。喂，我有时谂，如果黑暗物质其实代表隐形嘅世界， 系 包括灵魂，包括鬼魂，包括神，天使，喂，会唔会系咁咧？ 魔鬼 乜都得啦，总之系唔系物质嘅嘢嘅，我哋不嬲讲出嚟嗰啲嘅表达吓，所有灵体其实就占据咗呢啲黑色空间噶啦。包括好同唔好都系嘅， 都系、哦。 咁嗱，如果系咁嘅话，咁佢啱咯，咪 support 呢个地球或者 support 呢个宇宙咪咁样运作咯，因为灵界 support 噶嘛。咁但系如果我哋人嘅物质竟然可以有一日去揾到个黑暗物质嘅时候，系咪话俾我听，原来我哋开始可以控制灵界咧？你有冇咁谂过咧？ 好难答喎、這个问题。 如果系正、啊，你明唔明啊？有一日两个黐线嘅科学家， 你想做判官？ 唔系，两个黐线嘅科学家，突然间有一日咧就揾到上帝嘅控制方式。 系， 哇！佢去 run 紧一个即系物质世界，利用紧呢啲虚拟或者系形而上学嘅一啲嘅神啊鬼啊去做一啲嘢。哇！咁咪～ 有佢做，我哋冇，我哋完全控制唔到。 但系咁，即系你知道呢个世界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噶嘛。有啲人可能就好似你咁样，好想啦去揾啲高难度嘅嘢去睇下或者挑战下咁样。有啲好似我咁噶嘛，安于现状啊，安日即系最好就系有得赚钱，有得休息。 你系啫，个问题系，如果有啲科学家真系咁谂，咪好惊噶。 都系噶，反而因为有呢啲咁嘅谂法咧，就变到呢个世界嘅秩序咧开始有少少唔同咗。你要明白，如果影响咗世界嘅秩序咧，譬如呢啲分子、呢啲嘅黑暗嘅唔系分子啊，呢啲嘅力量啊，呢、這、一个嘅物质啊，真系俾佢抽出嚟嘅话，而好似电影咁样啊，哇！你突然间可以控制到唔知乜嘢嘅，哇！突然间你将所有个杯，成间白屋，我哋所有个杯齐埋就变咗机械人嘅，跟住乜都得嘅、啊。 呢啲系 Transformer 嚟嘅。 佢可以破，即系通常咧，人咧到嗰啲时候咧，就会想控制一啲嘢，咁就变咗一啲嘅即系黑暗势力啦，就变咗就。 唔系，我哋仲科幻啲去谂咧。如果有一日咧，啲科学家咧真系识得去揾一啲所谓黑暗物质，原来发现呢个黑暗物质系同灵魂有关嘅话咧，正。可能佢哋都发现咗一把枪，指住你，可能指住阿祖，你神唔神服于我哋？ 唔神服， 唔神服于，啪一声。你突然间点解有声？你真系突然间啪一声，真系有声。你好，你今日令我好惊， 咁惊嘅点解？ 吓、啊，你熄咗电话噶咯？应该 我熄咗啊！ 点解突然间一声？ 有个警号 alarm 嘅无啦啦。 啱啱我话射你一枪啫，咁你嘅灵魂咧就俾我收咗啦。 系 哇，咁话唔正啊！呢啲叫发明武器，以后你就变咗一个行尸走肉嘅阿祖啦。 第三次，大家记住啦。 第三次话你违规天罡。好啦，第六位 系 第六位咧，呢一个嘅情况咧有少少似头先个 topic 嘅，咁啊大家都有印象啦吓、啊，即系呢个嘅喺2008年嘅时候咧，就有一单好大嘅新闻，就不断喺嗰几个月咧就不断讲嘅，就话喺呢个嘅瑞士同埋法国边界嗰度啦，就有一个嘅大型嘅强子对撞机，就系、是、嗰个箱啦， 系咯，究竟而家点咧？ 嗱，咁啊咁嘅，箱咧就当时咧就好多人就叫末日实验啊嘛吓，就话要将嗰啲嘅所谓嘅两出嘅 粒子同分子 质子啦吓，咁啊加速到嗰个地方就要撞咁样，咁几样嘢要做实验，第一样就希望讲就咁讲啦，就话要揾到一啲叫上帝粒子嘅嘢啦，第二样嘢就系可能想 create 一个小型嘅大爆炸啦，甚至就话希望喺大爆炸嘅途中又揾出会唔会有个微型黑洞啦，等等所有嘢唔紧要 ，OK。我哋当时只系觉得有冇需要去做一个咁庞大、人力咁多、 跨越几个国家， 冇错啦。之后仲要俾咁多钱去揾一个咁简单嘅实验，之后大家仲要系质疑佢个安全性嘅时候咧，佢哋所有科学家就话：你哋呢班质疑有安全性嘅人系冇科学头脑嘅，系唔相信科学嘅，冇危险嘅嘢嘛，讲到咁恐怖咁样。但我哋呢派咧就觉得好危险嘅， 系 咁、啊、科学界嗰派就觉得好冇嘢嘅，系你呢班阴谋论啊。搞事者话呢度呢样嗰样嘅，咁好啦，零八。 但我呢啲平民派睇新闻都觉得危险。 系、哦，我都真系觉得系、哦。 系啊。 嗱，好啦，咁当佢哋话永远都冇危险嘅时候咧，你知道喺零八年嘅时候，佢就正式去揿咗个掣啦。 系。 之后冇几耐咧，一个礼拜内咧就已经坏咗两次啦。 系。 第二次坏嘅时候，佢喷嗰啲气体啦，吓、 啊， 应该系 helium 咧，佢泄漏 helium 啦，咁就开始要 shut down 嗰个成个嘅机器啦。咁呢个当时我心谂啦，点啊？又话一啲危险。都冇嘅，又话好安全嘅，又话几千个科学家睇晒所有嘢冇事嘅。好啦，啊，而家你又话俾我听，但即系零八年嗰阵时候，又话俾我听，又要即系删咗佢，又要去即系重新去计划，就话喺零九年咧会重新去开啦吓。咁、其实零九年咧佢系重新开咗噶啦，不过已经唔成为新闻，因为大家嘅焦点已经过咗啦嘛。咁但系咧，我话俾你听，点解我会喺第六位咧就落做咩就话？强子对撞机嘅连串新闻事件，就系我第六位，因为实在太多嘢喺零九年咧，呢、這个强子对撞机发生太多好离奇嘅事件噶啦，包括咧佢突然间佢哋话整好晒所有嘢啦 ，OK， 就话咧会 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啦，即系佢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启动啦咁其中咧就喺九月嗰阵时咧，有冇记得应该九月系啦，九月嗰阵时咧，咁就无端端启动紧嘅时候咧。 咁就因为佢声称咧有好多个数据咧、就会摆上网俾一啲业余嘅人咧去帮手监察嘅。你记住、佢而家讲紧嗰个强子对撞机嘅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嚟自几十个国家嘅科学人员 ，OK， 几千人去望住晒所有嘢。都从来冇话有事噶吓，咁、突然间咧有一个业余嘅爱好者咧嗰日系上去睇嗰个 data， 睇下越睇越唔对路，越睇越奇怪。咁、个业余嗰个爱好者咧就喺度谂，吓系咪我搞错定系真系我咁醒目咧？系咪 我一个睇到咧？ 咁奇怪，佢就于是乎就唔知系 email 定系打电话咧，就话咗俾入边听，喂，而家啲数据好似有啲奇怪、哦。佢如果以而家嘅数据佢嚟睇咧，你个冷却器咧系有啲问题出现咗嘅、哦。 Okay. 如果你个冷却器你唔处理咧，可能会引起爆炸或者更大嘅意外嘅、哦。好啦，咁嗰班科学家听完呢个业余嘅人士咧，就去 check 个数据咯。check 完之后话系、你啱。 咁流嘅喂， 嗱系啦， 咁搞错啊！ 但系仲未完啊！ 我想知个业余系咪平时做咩嘅啫？究竟 但系仲未完啊！仲恐怖、仲流嘅事仲发生，即系嗰班科学家就你幻想，走去睇下嗰个，即系佢怀疑出事嗰 part 冷却喺嗰度，走咗过去咯。你幻想啲卡通片就咁啦， 唔使咁辛苦啊，有 keyboard 啫，喺呢度， 冇人揿错掣啊！走咗去之后咧。咁突然间佢望到咧，呢、个亦都系你记住，你呢个箱咧吓喺一个地底吓咁、深嘅地方整一个实验室同埋一个系统 ，OK， 就竟然咧喺嗰个冷却器嘅即系怀疑出错嘅位置咧，就点解会出错咧吓？就发现咗一扎面包碎嗱。你听到呢度咧，可能你觉得好流，但系咧系真实发生面包碎，而呢个位置咧，据箱嘅工作人员讲咧，人咧。是去唔到嘅， 哇！唔系咁流啊嘛， 系啦， 你唔好话俾我听，有啲老鼠走去食嘢起斗啊！ 你知唔知佢话俾后来话俾传媒听嘅版本系点咧？嗰、个地方人去唔到，但系有一扎面包嘅碎片留咗喺嗰度，引起个冷却器出现少少故障，而佢哋怀疑咩啊？听住啊，坐定定啊，记住唔好跌低啊 ！OK， 佢怀疑呢班科学家怀疑有只雀。担住个面包喺其中一个窿飞咗入个地底，经过无限长嘅隧道，去到个冷却器，跌低咗嗰啲面包飞走咗，引起故障。我想问 科学、 系啊，嗱，我无论佢呢个科学、我无论佢呢个解释咧，系一个真相定唔真相都好，我都觉得系匪夷所思。 我啊觉得系另外啦， 另外咩？ 不知所谓。 即系你如果俾我科幻啲去谂咧，有人想整停阿机，搵个时光机抌啲面包落去。 呢啲系阿周星驰嗰啲桥嚟嘅。 唔系啊，但系啲问题就系、你如果咁都可以错，或者你咁都可以容许一个动物飞入嚟，系完全你哋所有科学家系唔知个面包碎引起数据上嘅错误嘅时候，你哋成千个科学家又见唔到个错误，你要个业余嘅人去提你。已经系咪荒谬 咧？我觉得有少少我唔呢、这个我唔系咁认同接或者接受佢哋嗰个所谓嘅解释。 系啊， 即系嗱，你一个咁即系讲紧物质啊、质子嗰个，即系咁高科技嘅嘢，根本都高科技都讲唔到嘅时候，有乜可能有条喉系博出街嘅？ 唔系， 嗰条街仲要 佢冇话博出街啊？ 嗰只雀仔咁又 俾佢闯咗入嚟咋？只雀仔 点闯啊？你嗰啲即系我，你明白？我哋好多人都喺度谂紧咧，即系呢啲高科技嘅嘢，一定喺一个真空状态入边进行嘅，所有嘢都即系嗰粒唔知咩纸，重重即系嗰啲，即系喺我哋哇百倍嘅港铁嗰啲隧道，飞嚟飞去，不过缩细版咁样噶嘛。有乜理由一只雀仔飞入去啊？ 唔系好简单，因为咁严密嘅实验室。地铁都未见过雀仔飞入嚟，掟住个面包之后整到佢短路啩？ 咁咪就 系咯，你何况一个咁严重嘅实验室？你知唔知呢件事之后咧，其实有好多嘅主流传媒咧，就写咗啲几科幻嘅故事嘅，即系唔系故事啊？佢哋开始有啲质疑啊。 系， 喂，嗱，我真系睇过美国有个主流嘅大报纸咧，曾经因为呢啲事咧发生得好奇怪啊嘛，就开始话，喂，其实咧。 之前嗰年就话怀疑咧，如果强子个对撞机系唔小心做咗一个时光隧道出嚟，会引起一啲时光客会嚟到。咁嗰个报纸喺09年嗰时就话啦，佢话咦，哇，而家咁多古怪事情喺呢个箱度发生，佢话会唔会系已经有时光客系利用咗你哋嗰个技术，系嚟到嚟就系想阻止你去发明呢个嘅对撞嘅实验咧？佢话如果唔系，佢话点解咁多咁离奇嘅故事开始越嚟越多喺箱度发生咧？ 系、 好啦，之后咧。仲未完喎，嗱，咁去到十月嘅时候咧，我睇咗另一单咧，系关于箱嘅新闻咧，系令到我又哇好嘢咁样啦，因为点解咧？当时咧有一个系国际大新闻嚟噶， 系 就话咧欧洲咧就法国警方咧就正式咧就拘捕咗咧箱里边其中一个嘅实验室嘅科学家，咁佢系其中一个呢个末日实验嘅其中一个核心分子之一嚟嘅， 系。 咁佢係法國籍同埋巴黎亞裔嘅嚇，咁就點解要拘捕佢咧嚇？就發現咧，原來咧佢係潛伏咗喺呢個咁重要嘅實驗裏面嘅其中一個阿蓋達嘅分子。 哦， 佢係恐怖分子，佢就準備咧，原來咧就要用一種唔同嘅情況咧，去可能去破壞同埋爆炸性地去破壞呢個嘅箱嘅實驗同埋其他國家。咁於是乎咧就俾佢逮捕咗呢個人啦。 嗯， 咁我心諗哇好嘢喎，竟然喺你個箱裏面竟然有阿蓋達分子嘅科學家，仲要已經係咁多年嚟已經喺裏面做緊嘢， 已經係研究咗即係得出結論㗎啦嘛。 即係一路幫手做緊嘢㗎啦， 即係佢知道好多嘅技術資料㗎咯噃。 是啊，咁你下咁都可以俾佢潛入咗去呢個箱嘅中心裏面做咗咁多年嘢，你突然間發覺又話哦，解破咗一個爆炸大陰謀啦！ 唉，我要改觀， 你要改觀乜嘢呢？ 我成日都以為阿蓋達嗰啲地區嗰個地方咧，即係呢個組織嗰啲地方咧，佢哋讀書嘅機會係相對地低嘅，但係我絕對改觀而家。 唔係，所以你見到咁多事情喺呢個箱度發生之後咧，十一月佢哋開始話重新去對撞啊嘛，咁又撞咗啦，突然間話 嚇 撞咗。嗱，佢哋曾经话第一个实验撞咗啦，咁之后咧就话其他嗰啲加速嗰啲继续加速紧吓，咁话第二轮、第三轮嘅实验咧会喺2010年咧不断会出现噶啦。但系问题系咁啊嘛，你2009年发生咁多古灵精怪，真系可以话古怪事情多得好想讲都讲不了啊，大佬。咁我哋点样去以后面对呢个伤咧？即系话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即系会喺2010年继续会见到更多迷离事件喺呢个地方出现咧，甚至之前咪讲到挪威嗰单 UFO 事件咧，当时有啲个网友咧都喺度话噶，喂， 啊会唔会呢个撞出嚟嘅？ 系啊，佢就喂会唔会系相撞咗个虫洞或者系黑洞喺挪威嗰边显现咗出嚟啊？当然呢个可信性比较低， 系， 但系我哋可以咁样联想一下，系咯，喂，相发生咁多嘢，今日突然间又话面包，听日会唔会有白糖糕噶？ 咦，呢个一定是中国的科学家， 我真系 系嚟自香港嘅 中国嘅时光客咧， 冇错。 不如咁啦，今日咧数咗六个，啊唔系五个，数咗五个先。咁下个礼拜咧就数埋嗰五个， 好， 希望咧。嗰五個咧係我想講第一位咧，可能會你會唔中意噶， 係 係啊，但係我中意嗰個係我第一位啊。 好， 下禮拜再講。 港英時期嘅政治部係分開情報部同埋保安部，當中再細分為 S 組負責情報行動 ，D 組負責偵察 ，G 組負責內部保安，而 G 組中嘅 G4 就係昔日嘅保護政要組，而家責任就落喺保安局手上。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讲够了，听过了。爱到不可爱了，没法可解释的也已经心照，相信了，知道了，见到不想见了，做什么都不再兴奋的心跳，不怪你开了窍，我也许不错了，不过你得到的再也不需要，于一秒天变了，你也真心去笑，比哭好吗？你多少要追究，要补救，但望着你内疚， 要痛恨找不到矛头，不管爱不透爱不够，妒忌亦要许求，想痛哭到找不到泪流。无目的分手痛在无可厚非，没有他抢走你比杀手更悲，自杀的分手会发现足游戏，还谢谢你放低演技，情感之死痛在不够传奇，无余地也可改变我，不过你偏偏说永远感激我，不到你不到我，你也很想吻我，假装亲的很生疏，要追究要补救，但望着你内疚，要痛恨找不到矛头，不管爱不透爱不够，妒忌亦要许求，想痛哭都找不到泪流，无目的分手痛在无可厚非，没有他抢走你比杀手更悲，诚实的分手没法延续游戏，还谢谢你放低演技，情感之死似为隐形自然没道理，无目的分手痛在无可厚非，没有他抢走你比杀手更悲，自杀的分手没法延续